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李菁来了，今天可以聊聊这个。我觉得你是大连青岛方向的人，反正是那边的人。 对，你是说吃不起海鲜是吧？ 对不对？你对这种生活应该很 北方有家人。 哎，我是觉得哈、啊，有个教训，就是到海边去玩一定要找当地人。这是我多少年前就是跟这身边的朋友讲，因为我记得从上大学起就不断的有人来问啊，你是哪里人？大连人，就开始投诉了。我当年上大连被拉到哪一个馆子吃海鲜，就吃坏肚子了。当时还不是说这种天价的问题，就是说不新鲜呢，给外地人。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不找当地人带你去？因为一到旅游区啊，那肯定就是大家好像心照不宣的。然后我记得最有意思是有一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回去，然后在出租车上，然后我就跟那个司机说我要到哪，然后跟孩子之间是说普通话，然后他就开始要琢磨了，你是外地人，我要绕你了。然后那我突然又跟司机，哎，就很自然又露出一大连话，司机说你是大连人，好好好，咱们改一下方向，就我不骗你了，就这个意思。哎，就是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就是一到旅游季那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看到青岛这个我就感同身受啊，我就说 咱们先看一下照片啊， 天价大虾是吧， 没吃饭的，看看青岛就国庆节期间的大新闻嘛，主要就是这个事儿嘛，就是说你看这家叫善德。这起着名好，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然后你看那标价啊，标价10元呐，18元呐，注意啊，麻辣小龙虾38元呐，哎，看着也就是不贵吧。你再看下边啊，这是人家把菜单给晒出来了啊，主要就是论份儿还是论个儿？你看看见了吗？葱蒜大虾1520买这个单，来你再看下边。啊，就这下一个38啊，你再看下边啊，这就是这家的这个环境。哎，是不是那上面还有个镰刀斧头的红旗呢？还是看错了？不是啊， 我没注意 这个。哎，他们说那个谁啊，黄晓明说为什么在上海举办婚礼，黄晓明是青岛人呢，虾太贵了 办不起了， 对，办不起，在上海才吃得起。哎，徐老师，上海宰不宰人呢？ 上海这种情况没碰到过，这个跟香港学的嘛。香港前一阵什么什么什么神油啊， 对对对，印度神油，不是印度神油，黑鬼药油。 对。 你不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么有名，他某种程度上啊，这家写了，海捞大虾38，据说。底下有一行小字儿，论个儿，这个就跟香港的那个黑鬼神油一样， 异曲同工， 19800。但是呢，这种神油一般的价钱就是198一瓶。那个福建的一个女人，在这儿买两瓶，她拿银联卡刷完了，已经刷完买两瓶，一刷完了19800一瓶，最后香港警察也没法管，因为明码标价。明白，你没看清楚，19800，这是香港出的大事吗？但你觉得这事儿就应该吗？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但是我看了那个新闻是比较感到比较奇怪的是，当地的警察不管， 没有不管，这人家得帮人警察，人警察今天出来说了，人警察说我们当时管了啊，我们当时怎么管的呢？我们躲开这个店主，把他消费者拉到一边，跟他说你不管多少钱买单啊，你把那个单据留着，以后维权。警察管了。 而且在警察的斡旋下，先打了8折，好像先结的账走的。警察可能是各先让一步，先把这事儿给了了，要不然在那儿纠缠没完。 我是最近新闻看的少，但是我无端端的接到一个帖子，我当时就完全没看懂。他说一个人呢进去到店里啊吃花生，花生呢8块，然后他就吃了，哒哒哒哒哒哒，几个人吃完了以后买单2000多块，因为他按个算的。 对对对， 按个算的 啊，我也是。 然后对，然后旁边一个人就更惨，他要的是米饭，5块， 按粒儿算的是吗？ 人家还在往下编呢，说最惨的是什么？买了一个芝麻饼，嗯，说上面全是芝麻，说吓得都已经快不行了。 一个芝麻5块钱是吧？ 按芝麻算，对。现在还 在我倒是没看懂，我心想这个他，而且他很含蓄啊，他前面的老兄拿了个饭碗，说5块，哒哒哒， 还有说的是，就说到青岛，就是说要青岛啤酒，不敢点菜，太贵了，就是来盘花生米。最后说多少钱？说嗨，青岛啤酒，大哥送你了啊！这花生米数一数多少粒儿？对，这个还有编什么是理发的，你听了吗？说到理发店，说理个头多少钱呢？说15块。哎，你可得问清楚，是一根15块，还是一头15块？ 一头15块。 我觉得就是 太精彩了。 青岛人肯定比较郁闷，因为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你赶上倒霉了。全国都这样，哪个旅游区不这样？只不过你赶上倒霉了，然后这个事儿把这个人把事情就是让大家得到关注了，更多的正式的媒体一开始只是在这个网络上传播嘛，后来等于是这个传统的媒体纸媒啊什么电视台啊什么都介入了，这个事情就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公共事件政府再出来表态，那么这个店主又被罚了几万块钱，又停又干嘛的、但是一般人的会想法就是说你就赶上你倒霉了，那些那么多就是整个景区或者中国的那么多的景区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展的， 基本上 海南前几年是三亚，那不是 三亚那不是对呀、 啊、海鲜那个宰客、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太，我跟你说在那个他们我还看见一个就是舟山群岛，也是跟上海不远，说那这打你，甚至这西瓜刀就摆在案子上，那到最后你那个都是宰客宰的，这个太多了。但是确实现在啊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在青岛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整个的这个舆论，以至于青岛我很长时间没去了，你真的就是我不知道青岛现在是个什么城市，你知道就是你看啊，也有一些青岛的网友，你注意看他在那个跟帖里啊，好像有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宰客也许不对，但是你们这帮外地游客我们还真不欢迎你们，这有点让我想起香港， 对，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们把我们这儿搞得乌烟瘴气，什么这个拥挤不堪，脏来乱差，把我们一个美丽的城市，哎，这种所在地的这个居民 旅游业对于所在地的危害，就好处我们都知道， 哎， 旅游地以后他为了这么赚钱，以后他其实影响整个这个城市，影响这个整个城市。 你按说这旅游业就说是零售业什么百业兴旺，按说这个地方的人应该开心，当年我在香港就不理解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他带旺，香港人不是最喜欢旺吗，来的人多你旺了，旺了你不就有钱吗，那为什么又特别不满意呢？ 第一是两批人，就是赚钱的是一批人，其他承受后果的市民 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 他们大部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是两批人，对不对？ 对。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政府在当中扮演的角色缺位， 对， 你看像我也是每次回去，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家里靠海边嘛，那条路一到节假日几乎全是被旅游大巴堵得满满的，然后每年到海边你去玩吧，你就会觉得作为本地人我享受不了这海滩，这被扔的，外地人扔的，但是我就想政府哪去了，你是希望吸引这批人来拉动你的 GDP 来增加消费，但是你明明预测到会有这么多的人来，你为什么不去做好一个相应的一个工作？就具体到青岛这个事情上，我也注意到，今天我还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挺有启发的。他也是作为青岛人，他觉得挺痛心的，因为每一个青岛人他肯定不愿意被这么全国性的都有点奚落你、挖苦你，大家都在编段子，然后。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慢慢发酵的，可能是一个人在网上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或者是怎么说了这件事情，那么在一个他当时也是去物价局投诉了，物价局说我们先放假，我等节后了我再处理，那么就在节后呢肯定10月8号才上班，那么他说他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期间你政府还是物价局还是一个就是权力机关 明明是有时间有余地来处理这个，是一个公关危机啊，你实际上是你看现在酿成一个多大的一个公关危机。后来不是说青岛市政府花了几亿打造一个叫什么 浩克山东、 啊、浩克山东， 浩克山东 全部被这个38块钱 浩克山东， 他打了 一个，现在每个省啊都搞一个自己的形象， 旅游口号。 那山东呢就是说叫浩克山东、 嗯、对、哎、他做各种的那个 VI 设计，做各种宣传，说几亿的这个宣传费还抵不过一个 顺口的浩克山东天价虾 但是就是 说的是浩气，浩气长存的。 然后就是在这个期间，你看他就是物价局也不去管，什么政府也没有人，旅游局也没有人出来管。那么等到了7号8号，这个事情等于是全部发酵到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事情了，然后你才开始出面来处理，你要去惩罚这些惩罚。但是你要是从一个当地的一个公关危机来讲，你已经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你明明可以消除影响。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事情。那么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事情大家在一个城市里的一个顾及，其实很多都有目共睹的，很多人是一个共谋。你说我就说想当年这个北京火车站的这个出租黑出租宰客，他为什么能在那横行那么长时间？那很多管理人员都是跟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啊，我宰完了我给你一个叫什么码头费是什么费、 啊、 所以他就让你被投诉多年、 嗯、 没有用没有意义，他非得酿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件。之后我记得是一个外地人，他不服气，他去比如说他去反抗，结果被那些黑车司机打死了，酿成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你才作为一个运动式的打击。哎，我现在要清理一个黑车了，现在比如山东各个省就要清理这样的一个什么黑摊贩，一个运动式的打击，它没有形成一个制度的话，它永远不会是。 当然这事情不是山东的特色，也不是中国的特色。我上次不是讲我在纽约碰到同样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事情。 嗯， 就酒店出来，这个叫不到出租车，然后酒店门口这个还是好酒店呢，就是华道夫呢 ，Waldorf 呀 ，Waldorf 门口的那个 boy 呀、啊。就手一指，就是那个小车，我不是上次说了吗？ 嗯， 带了我们的这3.99，最后是3.99走一分钟。但是呢，他整个这个事情里边，我就比较感佩的就是纽约的警察，因为他是合法的，他你一不付钱，他拉了一圈，我叫我付$80，那个，他说不付钱，他自己把警察叫来，可是警察就一看这个，就是明摆着是你欺负一个外面的游客，警察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他在上车的时候你没有跟他解释清楚是一分钟的价钱，你这张纸是方便，你有没有可能他不知道，只要你有这个可能，你就不能收这么多钱。所以我觉得 哦，纽约警察是这么管的。 对 啊， 纽约警察很简单，他心知肚明你们是骗人家，而且这个骗是天天在骗，只是你骗过头，骗得太过分了。 嗯， 看看像我这种也很善良的这个人的形象，这个根本这个，所以他就做出一个折中，他就是说中间本来说80块， 哎， 你说40块就行了。 你就 所以我觉得当地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政府啊，这个警察，他们要保卫青岛，就在这个地方就要着手。 这个很多时候啊，法规啊有漏洞， 嗯， 执行也不清晰， 嗯。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无论是法官还是警察，还有政府部门，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自由裁量权， 嗯， 这个里边啊有很大的空间，就是你这个自由裁量啊，就变化之妙存乎一心，但你这个心呢， 对， 得是良心， 对， 对，人的良心，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法律或者部门踢皮球，你就人就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正义，尤其是你身为警察， 对， 对吧？ 你身为警察，一个一个算瞎， 嗯，哎呀，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快爆料， 我就想起，我就说为什么青岛人会觉得委屈，那很多旅游点都是这样。我想起有一次去三亚，然后哎爷说去吃个海鲜吧，然后那个坐个三轮车玩嘛，还说我带你去啊，去了一个小偏的一个岛，你已经到那儿了又回不来，然后刚问你说这个鱼多少钱，那个老板从那个鱼箱里拿出来就给你摔死了，你还没等问他就摔死了， 嗯， 你说你要还是不要，然后周围的人就都是那个啊，不好意思，都是我们东北口音，你要还是不要？你在那个情形下你怎么办？ 你就所以你看他们讲这个道德，我就讲法律， 嗯， 他们讲法律呢我反而就要讲讲道德。我老觉得像这种行为啊，就是说哎，比如说香港的这个药房， 198的油，19800，最后讹人收。我认为这是一种流氓，这是流氓社会，这是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啊，在走向现代化呀。其实你不要忘记，我就觉得咱们现在很多地方啊，没有脱这个流氓习气，本质上就是流氓。黑社会甚至是就是说他干的一些这种事情啊，就让你觉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不是就是故意的。 就那个警察，我看到这个报道嘛，那个警察就他们这个事情吵了一个警察，就是说这是物价局管的事情。 嗯， 我这个这不在我们的权利范围，这什么东西嘛，这个话就是我觉得 这是歹徒。 对， 我有 时候你至少是处理一个街头纠纷，对不对？街头纠纷你也有一个基本的道理。 嗯， 说这个以量，是为什么这个网这个东西同样这种骗争议的东西，这件事情传得这么广？因为它包含了巨大的智慧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它那个基建啊，这样可以基建，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花生米豆腐啊全都出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本质的突破，这不是某一个东西变得特别贵，就像香港那个也是一个小数点把它弄掉了。 而且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我就觉得啊，从这个里边为什么你可以讲到这个道德，我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世道里啊，我觉得跟多个人打交道吧，我都体会到都没安好心。真的，我不是说哎夸香港人怎么着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你跟这种法治国家的，或者说像香港这种特殊地区的人在一起，你跟他说，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啊，比如跟你谈合约也好或什么也好，他算计不算计你？他算计你，但是呢他有个基本的底线，就他会跟你说明白，他不会骗你。所以那天我为什么说，我说咱们现在打击的重点呢，老是放在这个吃喝嫖赌抽，吃喝嫖赌抽啊，说实在的，它伤害的人群有限， 它主要害他自己。 真正我认为我们打击的重点应该是坑蒙拐骗偷，坑蒙拐骗偷是今天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我给你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就好比说，哎，前一阵儿有人找我去一个商业论坛上去讲个演，对吧？好。那么当然就问我多少钱，但这个呢，哎，你别小瞧我，也不便宜，是吧？ 你身价很高的。 我不便宜，然后我价格就是我的人格嘛，是吧？哎，我就说，哎，我说这么多钱，然后呢，你比如说，我觉得咱们这个社会里有时候存在一种什么劲头啊，就是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看他有，你比如说对于香港人来说，哎呦，你这么贵，请不起，算了。 嗯， 但是我就发现咱们这儿这个积极肯干的这种啊，他一定要把你弄到，但是他怎么把你弄到，说哎呀，你看你这么我们这么贵，我们预算很有限，你那么怎么最后哎，他说那您这个价钱是这多长时间呢？我说一般就演讲一个小时吧。他说哎，你看这个一个小时我们就20分钟，我们这是一个开幕式，你就讲20分钟你也是这么着钱吗？他说好，行，就便宜吧，咱们就签了合约去了之后呢，我一拿程序表，哈，2个小时，对，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急，我说你这不是诈骗吗？好，但是他跟你说，他说，哎，我们不知道，您来都来了，这2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难道还分不同价钱吗？我愿意理解成你是真糊涂，就中国人粗线条，马大哈。可是为什么谈价钱的时候你倒明白，问你1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你知道我就通过我这个例子就告诉你啊，就是现在很多行业你跟这个人打交道，他是诚心的，就他是明白跟你装糊涂，就怎么着，可是最后我认为你这就是诈骗呢。 你的演讲跟那个虾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没发现世界上各种东西最后都归结成数学问题？ 没错， 你的问题 啊， 对呀、啊，你应该合约里写一句，这个稿酬呢以每句话来计数。 你说的，哎，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件事儿给我造成的最大的启发，就是说，我说以后跟人签合约一定要说明。是从甚至是从几点到几点，多长时间？ 以分钟计，或者是？ 但是你不是，但是你要这样说的话，合约签不完了。你要对付这个狡诈，就是说你要对付这种啊，他没有个基本商业伦理的人呐、啊，会造成你的合约没法签。 对， 这是还说到一个老话题，就是一个信用社会嘛。如果就是在一个信用社会里面，就是他不需要就是把大家都降低到那个最底线，我再防你防到。100倍、1000倍，我用各种条款来约束你，因为我一个人的平时的言行，我的行为就是我的 我的信用是吧，我哎这话我说了，我就特别喜欢看电影或者什么那个美剧说 you have my word，我跟你承诺这个事情。 我每次在想这在中国有啥用、 哎、对呀、 啊、 哎我就特别喜欢就是你就是执意说你有我的一句话了，但实际上就我给你担保了这件事我说到一定做到。这个是这个我觉得中国最缺乏信用，就是你只要把这钱炸到了你就是老大。 他现在就是只要把你蒙着了。 对对，我就是英雄。 所有跟你说的都是骗都是个骗子，就是一帮骗子，你去了发现。那你说 他背后肯定说搞定了。 对， 搞定了。对，我的目的。 你要是当面听到一个的话，你有我这句话在。 对， 你会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信口胡说，你要什么、哎、你要什么都行。 你知道我还在想另外一个什么问题，我是觉得在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为什么这个倒不叫犯罪了，就是为什么犯这个叫犯错呀还是什么，这个成本这么低。你看我那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办了两张健身卡，都是老板突然跑掉了，你每次去续了几千块钱，然后我第二次还长了心眼，我说不行，我之前那个跑掉我找不着人了，这个老板说你看我这个房子是签了5年的合同，你还担心吗？ 你肯定贪便宜吧。 也没有，就是在家附近呀。而且他给我看他的房子5年合同，然后我去年去一趟日本两个月回来，哎，去健身拿着东西，怎么门关了？你说早跑了，你不知道？ 不是， 小事小事。 我就想，我去投诉， 跑掉两个老公才是。 不，我就说，其实你为什么就是对其他人对这个社会信用这么不容易建立起来？我还有他的微信，那我去工商局 管啥用？ 我去工商局投诉。然后人家说这谁管得了，这每天都在发生啊，你办一个什么美容卡没有了，老板跑了，你办一个美发的卡 是、 哎、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因为都是这样环境。我觉得他可能在摇身一变，他不用摇身一变，我从北城跑到南城我再开一个，为什么我们就抓不到他呢？是不是就有人不作为啊？我去投诉工商局为什么就不查封他呢？他身份证号码也有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 对，你就是咱们这儿觉得好像一找公家部门啊 没用， 解决的概率那是相当低的，最好别找麻烦。比如说我就在内地来说，我的概念永远不要打官司，永远不要去公安局，永远不要报警，去干什么？给我自己找麻烦。我就是这么一个常识。 对，宁可多讲一些话是吧， 宁可多讲一个小时。哎，这是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到公安局里你不知道要多讲多少小时。 你说你就发现没有，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社会一些角落一些人呢还是流氓社会，就是说你不是流氓，你不是奸贼，你不是人精，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你要生活吧，你要挣钱吧、嗯、你到最后你就发现，你要不是流氓，你要不是奸贼，你很难对付得了，很难跟这帮人周旋，也就是说你就很难在这个土地上生存。所以你说这玩意儿，这一只大虾引发的这个思考。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就说这个合约签上时间事儿也没完，我碰见的多了。你比方说啊，好比就是说，哎，你去哪儿做一个演出啊？咱们就说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去这个成都啊，好，你说这个是中心城市嘛，那人家直接去了就好一点嘛。他所以呢，就是一个价钱。他说是啊，我们就是在成都啊。然后呢，你必须签好了具体地方。你知道什么叫广东那个卖猪仔吗？嗯，你真去了之后，这飞机在成都降落了，有个车接你，好像走了五个小时，怎么还没到？它是属于成都的，这是成都的哪个县？是属于成都的。你说，所以我说你在这个社会要多付出多少成本呢、啊？嗯，你就是充斥着这个。 但是所有这些欺骗哈，你发现，他基本上对认识的人、同乡的人是比较有所收敛的。 嗯。这就是费孝通说那个 熟人社会啊。哎，但现在不还有个词叫杀熟嘛？那到时候 杀熟是属于另一个境界。我觉得一般的情况，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社会迅速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的一个必然现象。就是你活在一个村里的人呢、啊，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你骗了你走不了。嗯，我认识你老爸，我认识你爷爷什么什么，但是只要外面不认识的人。那我们是一伙，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就村里啊，大家你有办法炸到他，我们表扬你聪明。但是我们自己里边，你看你刚才讲的这些例子，你看他本地不能这样做生意，他对游客，你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把村里的概念扩展到一个城市了。嗯，但是他的逻辑还是这样， 就是罗建海，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善良啊、忠诚啊这些事情，是跟原来的这个乡土这个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 我就不明白，怎么就说这个人老老实实生活着有什么不行呢？就比如说 赚不到钱啊，你没看那些店，就是那个天价虾引出来的新闻，那个店主他就说，我整个多少天哈、啊，整个夏季哈、啊、生意不好，我家里又需要什么什么钱，他就把这个唠出来呀、啊。这些话他说的都是可能也是真话，他是缺钱。 那你说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吗？ 然后他的逻辑就关键就在这个转折了，对你生意不好，对你家里缺钱，你妈妈生病了，你难道就可以宰客吗？对不对？ 对啊， 就他觉得这个过渡就是可以这样过去。嗯， 我就想起经常就是说你以前那个遇到出租车他给你给绕啊或者拉黑活，你跟他投诉的，说哎我也不容易，我每个月要交多少份钱， 对对对对对， 你是有同情的，他到机场他不给你拉，然后说你看我才赚这么些，我每月给老板，你说你就很矛盾，你对他个人是同情，但是我想这为什么让我来支付你的那个你的成本。那么从这个青岛这事我还在想，这样就是你看咱们一讲政府缺位或者是一个合理的执法机关和缺位，那么作为个人他就在寻找另外一个空间来解决这个事情。现在好在有这个社交媒体，我去闹大了，以前就是跑到，以前我们做记者不，现在也做记者，就经常能接到各种的这种案例，就是我在那哪受欺负了，我找不到人了，我就在上你们这儿，你们能给我报一报，没几个事情能被爆料，我们就说你这事太小了，你是受欺负了，但是你这事爆不了啊，所以呢就变相了什么，后来极端维权，他就事情闹得越大， 叫侵权式维权， 对， 哎，谁闹得大， 对，谁跳楼了，那赶紧我去把你公司给还了，是吧？现在每年都跳楼秀了吗？ 没错， 你说你救不救？ 你说前两年他们劝我开微博就是这样，说你航班延误，你坐飞机上，你发个微博，你看 赔钱， 马上就找你来了。 对， 所以就谁嗓门大，谁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对， 就变成这样了。 谁会闹？那不就流氓对流氓吗？那不就是只有这样吗？ 其实是保险系统。